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推走羊沟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，这小车大街小巷口，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到底你这一双小手值一分哟欧秋，哎呦呦，挣些事儿买青菜，丢人又不讨好啊，糟蹋你这一双小手，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，欢迎。

行路。 苦恋他。

小女儿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城，那王伦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过家珍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。我的儿满腔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宝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珍珠母所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口，不加采访记者元帅云，所太君为何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，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不报朝臣。莫怪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民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他正是将军必算宋军情，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自成人，擂鼓山头报长进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李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